建元以来，王子侯者年表。至赵御史，诸侯王或欲推私恩，分子地邑者，令各条上，朕且临定其号名。太史公曰：“圣哉，天子之德，一人有庆，天下赖之。”